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翻嚟大军阀啦。嗱，咁咧就其实呢排咧真系冇乜新闻嘅。即系如果你要炒到咧，即系去到今时今日咧，仲喺度炒紧十几廿年前，即系基本法起草嘅时候，吓讲呢个即系邓小平否定呢个叫做系三权分立论啊，呢样嘢炒到而家都仲喺度炒紧咧。喂，咁即係可想而知，而家香港呢即係幾挑門啊！即係你就係講時事嚟講係， 咁你冇辦法㗎喎，即係而家你即係有啲咩可以值得討論嘅啫？除咗呢樣嘢， 除咗呢樣嘢咧，即係其實咧，元帥都仲係發酵緊嘅。咁今日即係你見到啦，就係而家連幼稚園啊都未能免疫啊。 不過你話時話，你講緊啊張曉明講呢番嘅説話嘅時候咧，你不能夠不忽略一樣嘢咧，就係、是。不能夠忽略一樣嘢，嗰個就係佢一定係背後有一個政治權鬥嘅作用喺度。因為點解呢？即係正如我喺黨外笑談裏面都講，你一定係零左物右喺呢個時候。 嗯， 尤其是你港澳辦跨越咗呢一個嘅特首辦同埋呢個中聯辦咧，去即係召見啦嚇呢個民主黨咁樣。其實背後係有啲嘢嘅。 但係咁講喎，單純係張曉明咁樣講呢樣嘢咧。呢、這個推論仲合理，但係如果當你姚戈平都走埋出嚟講嗰陣時候，就唔可以咁講 嘅。咁、你去嗰個理解就係佢借呢個機會都重申中央對香港嘅立場。 唔係，我覺得姚戈平呢，佢嗱，我之前都會有啲動搖嘅，即係佢出嚟噏嘅時候，佢係咪真係起到個叫做一錘定音嘅作用咧？因為姚戈平咧，佢鳩噏已經唔係第一次啦，佢係咪有即係呢個叫做係代表中央意志嘅作用咧？好難講。雖然佢就係即係叫做都係即係基本法嘅委员会啦，系咪？喂，咁但系，喂，大家都之前讲过啲乜啊？佢年头嗰阵时话，喂，会考虑立法啊，即系会研究点样去即系委任呢个特首啊，即系又去僭建啲嘢。佢呢条友系成鸠啊鸠噏噶，佢系。 你咁讲法要等埋王振民嘅一句先得噶。 唔系同一个宏观少少嘅角度去谂咧，就系、是、中央系打一手眼嘅手软、一手软嘅就系、 是思路派咯、 繼續係思路派諗住同大家溝通咁，今日亦都有個新聞啦，就是、準備其實佢哋唔排除同公民黨溝通嘅，只要公民黨守兩個原則就得啦。第一就係你唔好亂咁爆啲嘢，係咪？第二你真係想，你真係想我先同你傾啦。你咩嘅？到時你都唔想嘅，我約你，你又爆翻出去咁我點搞啊，大哥？咁所以其實佢呢一手軟咧，就喺後政改之後係出現嘅。而呢一個亦都大家係有一個可能主觀期望啦，就覺得即係習近平其實都係軟軟地嘅，因為你諗下當日佢喺度即係溝呢個民主黨通過呢個2010年嘅即係台底交易嘅政改方案嘅時候，其實佢係負責香港嗰個嘅小組噶嘛。 習近平佢係咪真係軟咧？好難講，因為其實咧佢話三權要合作呢樣嘢咧，其實早喺佢自己08年仲係呢個國家副主席嘅時候咧，嚟香港已經講過呢樣嘢。咁而事實上其實佢係喺唔同場合上面咧，即係唔係就算唔係佢啦，即係你張德江啊都講過類似嘅説法嘅，其實係即係三權合作啊，大佬。咁但係問題 即係話行政機關係負責去拉人。咁啊，立法機關就係要冇，即係幫你拍手掌喺背後。 唔 係， 但 係司法機關就負責去處理嗰條友。 嗱，你所謂係咪三權分立咧？即係嗱，見到今日啊，袁國強就開始咧，就口鬆咗啦。即係佢之前咧，佢一年前仲喺度講緊 separation of powers， 即係有 S 嘅。所謂有 S 嘅意思就係三權啊嘛。咁咁而家今時今日咧，佢就已經講係冇 S 嘅啦，已經係。咁、純粹叫 separation of power， 而佢嘅更正嘅講法呢就係、是、叫做係嗰、個叫司法獨立。 但係其實嚴謹啲講，即係我哋真係有讀西方嘅即係憲法同埋呢個政治制度嘅呢， separation of power 呢個只係一個客觀嘅形容嚟嘅啫。最重要一樣嘢係咩呢？係有 checks and balances 嘛。 啊，係。 即係互相制衡，因為你講有嗱，你睇翻基本法，正如即係馬道立溝嗰幾點，有咩咁特別啫？第二條，第二條嘅講法就係話香港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嘅司法權同埋終審權。 係咪叫係可以理解呢一個叫三權分立啦？ 呢個未足夠， 係咪啊？咁跟住第十九條講咩咧？就係有司法權同埋終審權，就係再重申一次咁，咩咁特別咧？ 嗯， 全世界都有噶啦，廿五條，唯一就係話法律上邊人人平等， 嗯， 一律平等，咁就即係你特首， 包括特首啦， 就唔係超然啦， 係啦， 唯一就真係直接回應啦呢、這個講法。跟住第八十五條咁有咩特別咧？ 嗯， 我睇完之後，行政特別行政區嘅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咁司法人員嘅履行嘅審判職責行為不受法律追究。 都 係 阿媽女人嚟㗎啦，講到尾都係。 即係根本呢啲係常識嚟㗎嘛，對我哋講。 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話講 check and balance 咧，即係咁當然要講到其中一條咧，就係講到阿特首如果佢係有瀆職嘅時候，或者有貪污枉法嘅時候，咁呢一個法律係可以制裁佢嘅。 咁你真係唔係超然啦？ 係啦，咁我記得就貪爭咧，即係所謂即係曾蔭權時代咧，就俾人哋揭咗出嚟，就係話又坐遊艇啊，係咪？跟住又去 私人飛機啊， 私人飛機啊。喂，其實嗰陣時佢自己係搞一個委員會嘅，去檢討呢個制度，究竟係點樣去制衡呢個特首咧？就呢、這個冇申報上面享用呢啲咁樣嘅好處咧，即係其實佢有個咁嘅獨立委員會咧，去做咗一個 review 嘅。咁之後咧。其实呢是其实对即是嗰个反而嗰个法律上面制衡返特首个制度上面制衡因为特首呢是比贪真阵时是更加紧添嘅。 是啊因为在此之前其实曾蔭權做乜都冇辦法去 check balance 咁 样。是啊。 但是所以呢阿爺嘅诠释呢部分系冇错嘅。即是如果你公道啲讲嘅话。 嗯。 香港虽然你冇写行政主导喺即系嘅基本法入面。但好明顯，你睇翻咧，雖然你分開三個部分，但係立法權咧係最弱， 嗯 嗯，係， 即係冇 check and balance。 確實係啊， 因為第一，如果你外國嘅，你委任嘅部長，即係你主要官員喺香港，你係通過立法會噶嘛？冇，係咪？法官都好似部分有，部分冇、嗯，我都唔記得咗啦，嗰、那個都唔重要啦，因為你都唔敢唔通過啦，係咪啊？嗰、那個都係行禮如儀嘅啫，形式上你要做呢樣嘢，但係。特首可以解散立法会。嗱佢个做佢个制度係咁咋嘛。第一次我要解散如果你依然三分之二通过一系就签署法案一系就自己辞职屌阿水都会自己唔会自己辞职啦咁咪过你个法案咯即系再投多一次票大哥仲有你个分组投票呢你嘅私人条例草案呢涉及政府嘅政策要行政长官同意。喂，咁呢一个嘅 本身要好弱噶， 基本上系唔存在噶嘛，真系行政主导嚟噶嘛。而家最大嘅问题系咩咧？所谓特首超然依三权嘅意思，其实立法权已经俾人阉割咗噶啦。 唔系，所以你话你咪你话咧，即系香港 而家你系连司法制度你都 challenge 啫嘛？例如姚歌平嘅诠释就系咁啊嘛，法官唔理解啊嘛。 有部分法官唔理解。 喂，咁李国能你唔理解啊？咁马道立你唔理解啊？系嘛？你係三分三個部分其實立法權咧係最 Q 弱，話俾你聽，喺香港嚟講。 咪事實上係啊，你如果你就係講立法權嘅話咧，你已經唔係話照搬英美制度啦，你 已經冇所謂嘅互相制衡 checks and balances。 喂，你英美制度點會咁契弟㗎，大佬？喂，點會就係話你有民選基礎嘅一啲議員啦？喂，即係連私人條例草案佢都係自己提唔到嘅。 喂，你个行政长官得689票， 啊、 喂假假地就算你话喺香港直选嘅立法会议员都有6%，即系例如话范国威啊，或者何秀兰嗰啲，喂都有两三四万票啊，大哥。 系啊， 喂我有代表性噶嘛、啊，喂我完全个认受性同我的权力系不成正比嘅。 系啊， 喂呢、這个先系问题嘛，而家香港嘅。 啊 喂，当我有公众嘅授权，我有公众嘅信托嘅时候，点解可能我会俾一个冇公众信托嘅人，或者得689票嘅人，仲系小圈子选举嘅人嘅权力系更加不成比例噶？ 当年嘅邓小平就系顺过你班反中乱港嘅叛贼啊嘛，所以先 你咪即系所谓行政主导，咪即系等于行政霸道咯？其实基本法里边系充分体现呢样嘢噶。立法会系冇卵用嘅，所以我呢一生人唯一嘅后悔就系你仲选立法会员嚟把卵咩？点会浪费青春同埋时间嘅啫嘛？ 正正就因为香港咧，点解嗰个投票率咁低咧？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系话你你点样身即系身水身汗去投票都好啊。喂，呢、這个人真系帮唔到你啲乜嘅，老实讲系。 You can't change anything。 系啊。 你唔能夠改變到乜嘢，咁你寫落去政綱，你派俾街坊，你都唔好意思啦。 啊， 做唔到噶嘛，大哥。 你選呢個議員上去，喂，極其量啦，即係好似阿鬱敏話齋，佢即係你嘅叫做咩安全網嘅啫喎。即系郁敏嘅安全网嚟嘅啫噃，纯粹系 货金嘅一个工具嚟啫噃，可能系都系 嗰班人系啦，谂住护住份工嘅打工咁样。 喂，所以你如果重新去理解同埋诠释呢一个风波咧，你睇到就系第一，我会觉得系阿爷里边咧系一手硬一手软，亦都可以讲咧就系张晓明嘅垂死挣扎。因为点解咧？喺呢个咁嘅 moment 里边，你一定系宁左勿右噶啦。 嗯， 唔宁左勿右嘅话，点样可以即系攞到中央嘅信任咧？第二就系中央都分几派，一啲就软，一啲就硬，软硬夹你哋咯。同埋佢亦都话到俾全香港市民听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嘅，喂，你唔系真系互相制衡噶， 系 吓、啊，你唔好有即系痴心妄想啊！嗱，呢一个就少人讲，呢个系中央从来嘅 policy， 其实基本法已经睇到啦。喂，你唔好以为你自己选举产生你大晒先啦，咁从来都唔系大晒，比港英嘅年代， 喂，系唔系都应该大过你先啦，系嘛，大佬？喂，我 Mandy 系比你更加阔，更加有代表性噶嘛，哥。 咁梁振英就会借呢样嘢嚟抽水上咯。从另一个角度就系、是，喂，我梗系抽啦。喂，你话我超然， 佢真系自认自己超然。 三权嘅话，即系话我有权系统领呢一个嘅司法机构。 佢讲 嗰句，判阿龙有罪有罪，判 Anthony 有罪有罪。 佢讲句说话，连自己啲随从啊都皱眉头噶，你知啦，真系。 咁佢搞边样真系死边样咁，大佬搞自己嘅权力咪真系自杀咯？你都搞错晒成件事。 唔系，所以你由张晓明到姚歌平，你可以睇得到就系、是、一方面呢、這个一个其中一个派系里边，即系勾勾当被吸。 嗯。 即系或者想显示中央喺特区政府嘅权威嘅一种手段。 应该唔系咁简单噶啦，甚至系共产党对香港进一步嘅斗争，收紧呢个自治权。 系啦，咁另一方面当然就系软啦，打软工系嘛？诶、嗯，唔系嘅，你我哋唔系咁理解。咁但系老实讲，你真系揸住本基本法嘅时候，今日我都再 refer 一次啊！屌，喂，佢真系咁写噶，立法会系冇乜权力嘅啫，唯一就系马道立嘅噏得啱啦，系有独立嘅司法权，但系大家都知道，喂，法官有几多少人喺香港？阿爷要渗透用乜嘢啊？廉政公署又俾佢渗透，警务处又俾佢渗透，司法机构都系俾佢渗透嘅啫。 嗯， 系咪？ 但系佢而家系不断咁样揽住个权力，然后话俾你听，我你中香港系冇任何嘅剩余权力，然后佢手指哪漏几多俾你就漏几多俾你。其实重申过好多次噶啦。 唔系，其实我谂即系今日今时今日咧，即系呢个叫做系超然风波咧，其实这个叫李国能呢，其实在他自己12年的时候卸任这个首席法官的时候呢，已经 warn 了，即是已经警告了，即是来紧司法，即是司法界啊是会有一个大风波，是前所未有的风波。 虽然没有人这么讲，我其实一路都很怀疑李国能的所谓退休其实背后有政治在 这里。 一定是有人逼他退休。因为为什么呢？你一去到呢，即是你裁判处没问题。高等法院好啲，上诉庭已经好差，因为嗰阵时马道立啊嘛。你一去到终审法院咧，好多时真系能够彰显到咧，系三权嘅其中一权咧，佢最大嘅 power。好多单嘢都系俾佢推翻嘅嘛。重新定义个法律嘅嘛。即系你唔系话你嘅行政机关话想点就点噶嘛。而阿爷一定要喐佢啦，你谂下居留权嗰个问题。你基本法你自己寫嘅共產黨，你有份通過噶嘛？居民權利同埋義務，咩叫永久居民嘅定義啊？大哥，你一巴打落去，即係個公審法院度嘛？大佬你寫噶嘛？係咪啊？我雖然冇乜讀法律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因為我都要讀基本法噶。我哋考呢個會計師嘅時候，大哥，喂，立法原意係排到後嘅，字面解釋係最重要的。 即係下下要問米，大佬，即係你嗰樣嘢。 喂，嗰陣時候咁巧 ，Anthony， 你呢個衝入去立法會嘅時候，我問下你，喂，你嗰陣時候你個腦諗緊乜嘢？嗰、那個官嗰陣時候腦諗緊乜嘢？ 唔係咯，屌，即係呢啲咁咪叫做唯心論咯，係咪？未必係唯心釋法嘅啫，大佬啊。 喂，但係咁講，你如果你 trace 翻去嗰樣嘢嗰陣時，都仲合理喎。嗰陣時係香港政府主動提請釋法喎。你講緊係2006年嗰個政改嘅釋法嗰、那個先最 唔係最慘嘅一樣嘢就係咩咧？大家都要明白嘅就係、是。 喂，你一釋法嘅話咧，即係話咁你嚟咯。喂，你一日修改基本法佢，我覺得你跟翻自己 set 嘅程序，你嘅遊戲規則修改基本法係正常嘅。你認為居民權利永久居民唔係咁樣定義，咁咪修改基本法咯。嗱，呢啲人唔應該擁有即係香港永久居民嘅身份嘅，咪釋法咯。港人內地所生嘅子女唔應該有嘅。好，你話行政長官嘅任期，屌又第二鑊釋法，冚家祥。跟住你呢、這個政制嗰、那個附件，屌你又由呢、這個三大關卡加到五大關卡，喂，真係你玩曬啊，大哥！係人都知道你個個一國兩制係假嘅，大哥。喂，呢、這個先至係令到人哋最覺得憤怒嘅地方嘛。你咪修改基本法咯，根據嗰個程序，立法會三分二通過，行政長官通過，人大常委會通過。喂，咁呢個大家都信服。 嗯。 系嘛？雖然共產黨個人大常委會都係假嘅，屌！但係你都跟翻個程序啊嘛。喂，呢、這個就係程序公義啊嘛。屌，中國人冇嘅，仆街話點就點嘅。咁你釋法，咁你即係你話事啦。屌，呢本嘢廢嘅，根本上係。喺我的角度。 咁佢又叫你擁護佢喎、 啊，叫擁條毛啊！我點知你幾時識計 我覺得好好笑一樣嘢咧，超然呢兩個字咧。即係佢又唔敢講，或者阿連任張曉明佢都否定咗呢、這個就唔係話呢、這個叫做係點樣講啊？ 擺上神台嘅定義係咪應該講係？即係所謂超然嘅意思就係話其實我唔係擁有實際嘅權力嘅，咁啊似梁振英而家真係冇乜人理佢嘅喎，係嘛？即係好似當時老懵咁喎，老懵懂咁喎，係嘛？行政有行政去處理佢嘅問題，咁立法有立法去處理嘅問題，司法有司法處理自己嘅案件。咁呢條友係冇人睬佢，咁你咁理解超然就 OK。係 啊， 你好似係凌駕於佢之上咧。 佢而家就係個個都話超然唔係凌駕嘛。咁究竟超然係乜嘢咧？屌！ 咁你講你做乜托啊，大哥？你又講緊法律，咁法律嘅定義，屌基本法冇一個字叫超然噶嘛？基本法連行政主導都 唔係呢樣嘢，就同你去講咧，即係其實呢個嚇中央就成日同你講要愛基本法啦。嗰陣時做宣傳，唔係叫你愛基本法嘅，熱愛基本法，揾班 咁撚老土啊， 揾班明星嚟唱歌嘅，揾陳慧琳嗰啲嚟唱歌嘅，要熱愛基本法㗎。屌你老味，真係好撚好笑啊！真係， 因為我嗰時候我記得，我嗰時候仲係區議員啊，我記得我答過呢個問題啊。我基本法咩值得擁護啊？你有冇見到美國公民話熱愛呢個美國憲法嘅？喂，大佬，憲法嘅精神係在於乜嘢啊？憲法係人民同政府嘅關係。你最後嘅意思就係話咧，盧梭所講嘅所謂社會契約，我交託咗個權力俾你，因為你要保護我嘅自由，我嘅財產， 憲法用嚟制約政府嘅，其實 冇錯啦。喂，唔係你剝奪咗我嘅自由嘅，屌我熱愛個把撚啊，屌我熱愛我自己，所以我先至成立一個憲法嘛，大哥。 喂，但撇除呢啲咁嘅嘢，即係你聽翻 Q 仔佢有第二個分析喎。佢話佢而家張曉明或者阿姚波平講埋啲咁嘅嘢咧，其實係件好事啊！好事啊，在於梁振英喺2017打後真係冇行嘅喎。因為梁振英冇行嘅關係咧，你啲人先要強化特首呢一個嘅功能，然後等共產黨可以直接控制佢。 即 係 起碼佢就叫不至於成為一個跛腳。 我收到個風咧， 又收風，你有李慧玲上身喎又。 曾俊華會做特首嘅機會好大啦！我收到個 message 係，因為啲人已經問緊啦，就話曾俊華都 OK 啊咁樣。 喂，但 係 咁講， 即係所以呢個咪就係阿吳康文咧，佢一早已經講咗啦。吳康文即係呢個阿曾玉成師傅已經講到明啦，就係話咧，即係公務員治港咧都仲 OK 嘅。 喂，有另一個公務員又如何咧？阿陳德霖如何咧？因為你聽高達順風耳咧，你見到阿陳德霖而家頻頻出嚟講嘢喎， 唔係啊！你經過咗呢一個佔領運動， 嗯， 政改塌 Q 事件，對於共產黨嚟講，我最要穩定呢個政 權， 嗯， 而最穩定嘅回歸17、18年嚟咧，就係曾蔭權投咗即係一任， 嗯， 或者係第二任嘅中段嘅時間， 嗯 你諗下，民陣嗌呢個曾蔭權落台，都係好後噶嘛。系咪头嗰几年都系社会上咪相对上稳定？都一嘢嚟讲，佢问得曾荫曾俊华系点？其实梁振英系冇人行噶。 唔系真系我都好笑， 即系你真系小你老梁啦，喺呢个时候唔系小你老懵啦，系咪老董啦？即系已经阿爷已经谂紧就系、是，喂，我要稳定呢个局势，我唔想香港嘅问题 鸠嘢定啊， 再烦我嘅 咁揾一個公務員冇乜牙齒痕，即係相對中立嘅人去做呢個行政長官咪好咯？ 咁呢個之後嘅事啦。咁但係而家你一日仲係梁振英做咧，一日你穩定唔到噶啦。咁你好似阿劉兆佳所話齋，就係話咧，可能就係中央就見到而家特首嘅權威咧就被挑戰，咁所以咧就要講一啲説話出嚟咧，就幫佢扶翼一下，即係幫佢打食下偉哥咁樣樣。 冇意思嘅， 啊， 呢真係美麗嘅誤會嚟喎。其實你而家咁嘅制度， 你講完呢啲嘢之後。即係美麗有誤會在於咩咧？講佢點樣超然，點會冇人理你？ 唔係你超然係一個形容詞嚟啫嘛。喂老尾，喂嗱，我而家睇翻說文解字啦。所謂咩叫超然呢？喂，超然嘅意思就係咧，嗱，我睇翻啦，就係，超脱世俗啊，即係好超然，好 detach 啊，好超脱世俗。即係你，喂，你係神嚟嘅，喂，你係神派落嚟嘅使者嚟嘅，喂，大佬啊！喂你老尾，喂你滿身銅臭，喂啲咩咩啲乜佢嗰只 G 啊，喂你五千萬你又收，喂你又喂邊有神仙走去咩㗎？走去呢個 連 去、這個、 連大學都管㗎。 喂，所謂超然嘅意思咧，佢有啲，如果你真係要攞呢個兩個字咧，作為呢一個嘅verb 嚟㗎啦，呢、這個係即係動詞嚟嘅咧， 唔 係就話佢 形容詞。 超離於行政、立法同埋司法嘅制度 啊， 咁即係咩意思？ 超乜鳩嘢言啊？喂屌，喂，即係講真，你犯咗法啊， 咪一樣係俾人拉， 咪係咯。 不過而家你做行政長官嘅時候，因為你控制咗呢個律政司好少少，嗱，基本法老實講啦，檢控同唔檢控嘅權咧，係冇人可以受到干擾嘅，其中有一條，我唔記得第幾號 number 啦。 告特首都得噶喎，隨時 係啊， 係啊， 你唔可以干擾律政司去告邊個同唔告邊個。 咁你唔可以打橫嚟啊嘛，大佬啊！ 不過你喺政治上，共產黨嘅特別行政區當然就話我中意告邊個就告邊個啦，大哥，我唔告邊個唔告邊個啦。如果唔係都唔會出現狐仙事件啦，係咪？都唔會近年嚟咁多政治檢控啦，係咪？喂，你冇話啦，當年啊，港英嘅年代，由頭揸到個律政司到尾嘅。直至到97年7月1号先至係俾梁爱诗做咋嘛。喂呢一个係最重要嘅一个公检法机关嘅检控嘅机关嚟㗎嘛。 嗯。 你就諗得到啦。点解佢而家喐嗰啲法官啊，其实係俾个警号所有嘅法官。嗱，我寫嘅基本法。阿弟弟，我嘅目的唔係諗住你 check and balances 嘅。 嗯。 我嘅目的就係要你配合我嘅政策，配合我嘅政治路线。配合我嘅政治嘅谋略， 嗯， 我要打击呢一个，你唔可以唔打击呢一个，你唔可以判佢冇罪，唔系咩叫三权合作？ 衰过新加坡， 差唔多嘅啫，而家系够衰嘅啫。 嗯， 你唔可以好似西方国家咁，真系一个超然独立嘅，真系超然独立嘅司法制度。 唔系，我觉得就点讲咧？嗱，有好多嘢咧，即系呢个超然嘅特首咧，又每次都过问嘅，即系咧。佢呢、這个讲我哋嗰阵时讲过啦，喂呢、這个咩愉景湾嗰边，佢又打电话去呢个规划处，就叫佢加地积比， 咁呢个超然啦、 啊，啊好超然、啊，喂但如果佢真系咁样做嘅话，喂咁我哋系咪JR 到佢咧？喂咁如果 邓国威左头左势，你系超然啦、啊，因为你炒咗佢之后可以揾个第二个你听话嘅人，系嘛？我中意委任边个做主管，公务员，就边个负责边个部门。咁咪超然咯！ 啊，喂，你自己应承嘅啲口数吓、啊，又走数又唔 Q 你嘅，即系 最高工时 啊，最高工时啊，跟住仲 全民退保 呢个港人港地啦，系咪？喂，呢啲全部走数噶，喂，你够超晒然啦，边人阻到你啫？ 最超然唔系呢一样嘢，最超然系马生点解死喺台湾？ 啊，呢、這个你真系够胆死啊！唉、哎，休息一阵。